掀开经本，第65面倒数第二行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对对地方。若非知者，思臣既非色身香味，力何能暖及虚空相，当在何处？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这一节经文就是一法处，因为这个说到的呀是这个十二处里面中心的问题啊，也是最关紧要的一个问题啊。这个此地所说的一，就是指的地流意识心。一般人把这个心呢，误会当作是自己的真心啊，因为这个心的功能呢非常的广大，我们一切众生自无世界以来，可以说无时无刻不用它，我们能够思维，能够想象啊，这个都是它的功能啊，它能够圆过去，又能圆现在，又能圆未来啊，十方三世没有它达不到啊，所以在这个作用里头啊，它是最为广大的啊。我们在唯识里面一说起它啊，与它相应的心所有51个啊，你看其余的这个几个识相应的心所都没有它那么多啊，它的相应心所最多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它这个衙门办事的人员最多啊。啊，可见的他势力的广大啊，同时还有24个不相应的，与他也等于说也是他的这个外围啊，也是他的这个作用啊，相应的作用不相应的作用那是通通具足啊，无怪乎一般人呢把这个东西当作真心。如果用这个心来从事于世间任何一种法，没有问题，都能成就啊，都可以成就。如果用这个心呢，要想求证无上菩提，求明心见性呢，那就坏了，这问题就大了。所以这个佛法的修学与世间法的修学有一个根本不相同的特色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啊，要明了的。这个佛法讲修道啊，连老子才懂这个道理，为道日损，为学日益啊，我们应当守住这个原则 啊，这个为道日损，损是什么？损就是离开啊，就是舍离啊。疑就是增长啊，所以为道啊，是以舍离为精进，世间学说是以正疑为精进，这不一样啊。虽然都讲的讲进步，可是那个学道的人呢，看到那个世间学说，他退步，他不是进步啊。世间人看学道的人，哎，他是退步，他也不是进步。为什么？两个方向，向两个方向走。那么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。那么舍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舍这个妄心呐、啊！佛在楞严会上啊，给我们说明这事实真相，其目的正是教光大师所讲的，劝我们切实用根啊，也就是唯识家所说的转识成智啊。这目的在此地啊，所以学佛最怕的呀是颠倒啊。怎么颠倒呢？转智成实，这就颠倒。最怕的是啊，最怕的是你在佛学里头什么进步了？哦，你记得很多啊，听得很多，不学多闻，完了，不学多闻就完了啊。这个话不是我在此地说的，我们本经里面阿难尊者就是不学多闻，所以在楞严会上一示现的时候呢，不敌凡夫，一点用都没有啊。阿难代表的是多闻第一了啊，代表的是什么？知识上不断地在求进步啊，在求增长啊，这是实现一个在学佛上发生了严重错误的一个典型人物啊。这是阿难尊者所实现的。世尊灭度之后，你看那些大弟子个个都证阿罗汉了，只有阿难还在二果，不能成就。阿难尊者证阿罗汉，他的老师已经不是释迦牟尼佛了，是迦叶尊者啊，在迦叶手中成就啊。他在释迦牟尼佛会上没证过 啊，为什么没证过？拼命学，拼命的记啊，你提起什么他都知道，他跟你说的天花乱坠，干的是这个。我们今天如果都学阿难这个样子，那完了啊！生死轮回决定不能超越 啊！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啊。佛教给我们的四义法叫我们一义不一语啊，不一语什么呢？语言名相可以舍离的啊，正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教给我们啊，立言说相，立文字相，立心缘相啊，这个东西是可以舍离的。义理明了了就行了，着重在义理，不着重在这些东西上啊。那话虽然是这么讲，可是我们看看佛法教初学，为什么他要教背诵啊？我给人说话都说真话， 我不骗你。啊，过去人学佛，人家是怎么成就？现在人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？过去人学佛有根基呀，有基础啊，所以容易成就。今天你们看着，哎呀，诸佛菩萨大善知识都不出世啊，这些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啊，逐渐逐渐凋零了，一代不如一代了啊。这个事情啊，你要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，理所当然。为什么呢？从前人肯学，所以这个佛菩萨都一度师啊，都来做老师。现在人不学，不学来了也没用处啊，来了也没办法啊，所以就不来了。那老师教学就是，学生肯学，老师教的欢喜；学生不肯学，老师去了，再不回头。啊，那么什么叫肯学？什么叫不肯学呢？啊，凡是肯如理如法的去修学。这个叫好学啊，这叫肯学啊，不依规矩，不依方圆啊，要想立人，自以为聪明的人，这不是好学啊。所以这个佛菩萨不来呀、啊。那么照规，依照这个规矩来学，这个学佛最初一个阶段是五年学戒。五年学戒 是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就是等于现在啊，你考取了大学啊，新生训练啊，在佛门里头，这个教育时间长，因此新生训练的时间也长。啊，他这个训练的时间是五年。啊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新生训练？啊，新生训练的科目就是训练生活教育。啊，生活教育就是沙弥律仪。啊，这个十条戒。二十四门为一，学这个啊，五年当中学这个啊。其次的呢，就是背诵经典啊。在从前，我们这个佛教这个过冬啊，等于都是专科学校啊。你看看，携手专于华严。天台专于法华啊，慈能专于为识，它都是专科学校。你在哪个学校呢？你就习诵哪个学校他们的经典啊。你要在天台山，那你就是背法华经啊。那么这就讲了，那为什么要背诵呢？啊，那么诸位必须要知道，啊，这我们在讲习里讲的很多，啊，背诵不是为记诵啊，啊，意思不是叫你记的，啊，背诵是什么呢？背诵是三学三会一次完成，他修这个，啊，用背诵作为手段。成就戒定慧三学，这目的在戒定慧啊，所以这个背诵啊 目的不是在把经文记得很熟啊，里头的意思都明了啊，问题都答得上来，不是，那这个就变成世界法，这个不是学道了啊。它被动的目的是叫我们二六十中心里头不起妄念，天天背着经嘛，这妄念就不生了啊。这个妄念不生，这就是戒律，这诸恶莫作，什么一切好念头，不但是好这个坏念头不生，好念头也不生啊，善恶念头通通都离了，这是诸恶莫作啊。啊，经文是佛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语言，是善中之善，你念经众善奉行，世出世间所有的善法通通都在里面。你看看念经的目的，人家是修诸恶莫作众善奉行，修这个呀。你诵经的时候也专心啊，不专心的这个经文一定就忘失，专心就是修定啊，所以这目的在修定啊，在修戒，在修定啊。经文从始至终字字清楚，一个字也不掉，一个字也不颠倒，这就是智慧，一切明了，绝不含糊。所以同样是背诵，其目的是在修戒修定修慧，跟世间背书目的不一样啊。啊，世间背书老师来考试，来考默写啊，来考这个你背给我听啊，来给你打分数，考这个，佛法不考这个啊。如果你这一部经从头到尾默写的一个字不错啊，你这个心里头还是乱七八糟的，你还是得个零分。为什么呢？目的没达到吗？啊，佛法考的是什么东西？不考你经文，也不考你对这个经懂得多少，不问这个，看你戒定慧的功夫达到什么程度，考这个。这是在初学五年当中应当奠定的基础啊。我们今天哪一个人学佛的时候，一开始学佛从这上，从这个方法学习，所以我们学一生不能成就。今天下午我讲研究经的时候，给这个同学提到这个问题。我们今天学佛的时候颠倒起伏，所以你学佛学一辈子，不但你戒定慧不能成就，你的分别，你的执着，你的妄念是愈学愈多，在增长啊。这怎么能开得了悟呢？没指望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叫是颠倒的修学啊。这个修学是拿到世间化的修学可以啊，佛法的修学大错特错了啊。报纸上发表啊，我们这个教育部大学法修订啊，将来可以设立这个佛教学院了。我当天就跟大家说过，我说麻烦来了， 你们懂这个意思吗？麻烦就是所有佛法的修学都变成世间法了。啊，今天日本的佛教就是走这个路，一个个都是佛学家。啊，你要给他讨论到佛经，那讲的头头是道，一天到晚很烦恼，是非人我永远没得了，是凡夫啊，不是圣人呐、啊！啊，所以把佛教一变呢，变为世间学佛了。啊，这样啊，佛教就灭亡了，世间就不再有佛教了。啊，不是说没有寺庙、没有佛像、没有经典了，这些东西反而更多。更多的呢，佛教没有，没有人开悟了，没有人证果了，啊，所以有些这些东西在贬值了，啊，所以佛教的修学有它的理论，有它的道理。在佛法里面讲，有它的善巧方便呐、啊。啊，我们不依这个善巧方便，自己想别出心裁，恐怕不能成就。啊，别出心裁来修学，我们在古今中外历史上还没有看到一个。所以由此可知，这个基本的训练啊，说老实话不能少过五年啊，学戒定慧啊。啊，他这个戒定慧这个修学的理论依据就是华严经，行部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部。啊，行部什么是次第学，你像那个沙弥律仪二十四门为仪次第学啊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次第学。可是背诵经典呢，又一次完成、啊、一次完成的不爱次第的，次第的不爱一次完成的、啊、这个理论是出自华严经典。所以我们想想从前这个教学法多么的善巧啊，方法实在是好极了。有几个人能认识你、啊、如果我们这个要从光复以来啊，各处所办的这个佛学院要采取从前这个各宗丛林教学的方法，我们台湾今天不晓得出了多少佛菩萨。那就大大的不一样了。啊，一个佛学院说一样东西为主。一门，那像从前天台就是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啊，你在我这里学十年、二十年都是一部经。啊，坚守就是一部《华严经》，啊，宗密大师一生就是一部《圆觉经》，都是一样的。啊，刚才讲了这个戒律的基础，它就是五年背诵，以这个来修戒定慧，啊，以这个沙弥十戒二十四门威仪作为行持的准则。 在这上面扎根呐、啊。我们要是把这个原理原则给它疏忽了，这一辈子不会有成就。如果你是有成就，那可以说是很侥幸的这个待业往生，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啊。那这是说你修学的时候没有根没有本呐、啊。那么你们同学们啊，年纪轻的，您现在觉悟还来得及啊！你花上五年的时间，好好的把根基奠定好啊。至于我们讲堂的讲经，你来听啊，听懂就懂，不懂也不必去问啊，不要去研究啊。为什么呀？没有用处的。啊，你到讲堂里来啊，随喜功德就好。啊，你这个根基奠定之后，再来听经就不一样了。古人所说"言下大悟"啊，你听了会开悟啊。啊，这个听了不开悟啊，讲经的人讲了没意思了。啊，我讲经讲了23年了，你听我讲经的一个开悟的都没有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啊，你说六祖大师当年讲经，他讲了37年，有43个人开悟，哎呀，平均的时候一年还有一个多呢。啊，37年有43个开悟嘛，所以他又讲又起劲啊。非常非常重要啊，所以我们不从根底上来打基础的话，这个是误了我们一生啊。那真正误了一生啊都不要紧啊，来生也误了，生生世世都误了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。那么这个学啊，也许就问了，那我们现在没有修学的环境啊，也没有人指导啊，这个不是修学太难，为什么呢？这完全是依赖经理嘛啊。什么地方不是修学环境呢？经本就是指导啊，你要找什么人给你指导啊？每一天，你像这个楞严经，你要学楞严经，每一天把楞严经念一部啊，目的呢，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楞严经文就是指导啊。还要个人在那督促着你，你才肯干，不督促你就不肯干，谁有这个闲工夫来督促你了？督促你，你要不高兴的话，给你做冤家对头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有督促任何一个人，啊，只是在讲堂里劝告大家啊，啊，把这些理论、原则、方法教给你，提供给你，其余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啊，所以说，开示勿入。老师的本分就是开示啊，误入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啊，老师没有办法帮你开悟啊，没有办法帮你证如啊，这个误入是自己的事情啊。啊，古人所谓说师父临进门呢，修行得过人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临进门是不是开悟，门好像开开了，打开了，替你打开了，指你这个路了，那以后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啊。修心才过人啊。 啊，那么每一天在讲台上这个讲的时候，就是开始，啊，就是把这个门敞开，每一条路都指给你，告诉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应该会走啊。你又说是我们以前不晓得，啊，不知道我们初学应该怎么个说法，我在讲席上讲多少遍。啊，连我自己都记不清楚。我在每一个地方讲经，我都讲，啊，我都劝大家。那么做不做呢？那是你的事情。啊，初学就是要打根基。初学最忌讳的，就是到处听经。啊，天天在那里看经，这最大机会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的越多，刚才讲了，就跟阿兰一样，正当分别，正当执着，正当妄念。啊，你接触的越多，分别妄想就越多，这不是糟了糕吗？根基是什么？根基是要去分别妄想。啊，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参学？参学就是不学道。到善财童子那就可以了，可以参学。啊，为什么他有资格呢？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听，什么都可以看，什么都可以接触。什么书他都可以念，人家是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有这个本事啊！你现在听不了，就落印象，啊，就执着，就分别，这你没有资格。啊，为什么不叫你到处听经？你没有资格听经。啊，你听经只有害处，没有利益。这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你们今天这个修学可以说是真的没有遇到老师啊。没有人指教指导啊。你要是想求我指导，我不敢。啊，为什么？你要不服气啊。我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知道。啊，我们跟他学的时候，一进门，他就告诉我，只准听他的，除他之外，任何人讲东西不准听。你要想看什么书，要经过他同意，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时候，任何书不能看，大藏经都不能看。啊，我们依教奉行。这是他的心思。啊，到我们自己智慧开了，有了见地了，不会受影响了，他就哪个地方一讲经都可以听，什么书都会看，这开放了。啊，所以他并不专制啊。啊，可是我在他麾下受他这个约束整整十年。十年的基础啊，啊，所以你这个基础不稳固啊，实实在在是难。啊，你有深厚的基础，这个学佛这个事情不难，啊，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啊，问题的时候就是你要根底要坚固。啊，你要认真的学习啊！老师为什么完全听他的，甚至于看一本书都要得到他的同意？那就他指导你，就是对于你这个心里的思想，他大致上他都晓得。你看过哪些东西？啊，看过多少人的著作？ 你会受哪受某一方面的影响，他通通知道，他才好指路子给你走啊。啊，你要什么都看，看到一团糟的时候，你叫他指路子，他没有法子指给你的。就是你的思想太混乱了，啊，太复杂了，理不出一个头绪出来。啊，他想教你，没有办法教，无从下手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，见了面就很客气，那欢迎你来听经，其他一开不问。那为什么呢？没有法子教。那所以这个思辰不简单呐。我是把我自己这个修学啊，老师指导的方法啊，原理原则全盘都告诉大家了，那我怎么修学法？你再看看古人修学的时候也是这个方法啊，真正是归元无二路啊，啊，方便有多门啊，那你们自己还不肯干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这个心里啊不看看的时候不舒服啊，啊，总是东看看西看看，这就打听打听，那就打听打听，将来搞一辈子，你还是在这个境界上。你要不相信，你们自己可以问问自己，啊，自己审查审查，我学佛这些年了，有些什么进步，就知道。啊，怕的是什么呢？不但没有进步，退步了。啊，这个退步是什么呢？学佛之前好像烦恼没有这么多，这学佛越学烦恼越多。啊，越学疑惑越多，这退步了。啊，这个就是踩的什么我难的路子啊！啊，我难路还不如我难，还不如我难。我们毕竟还是有个好老师的，他不当师姐啊，一天到晚跟随释迦牟尼佛，他真装了一肚子佛法，是不是啊？一肚子佛法啊！我们现在这个佛法没装一肚子，装了一肚子烦恼啊！我们那些经典他都能背诵，都能记得住，我们连一步也不会啊！所记得的是张家长、李家短，只记得这些。你说这不是糟了糕吗？啊，那么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题外的话，实际上句句都与经文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学佛啊，之所以不能成就，就是我们错用了心啊。我们这个错用心啊，会一直错下去，没有办法给它改正过来啊。你要想真正改正，那就得还是依照古老的这个教学原则才能够改正得过来啊！不依这个古老的办法，我看是没有什么指望啊，没有法子改正过来啊。那么这个事实你们也可以多想一想啊，也可以多想一想啊，看看觉得自己有没有修正自己修学这个态度方法的必要啊，有没有修正的必要啊。像目前这样状况下去，这一辈子你是停留在眼前这个境界就算你不错，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往后退啊，怕的是退转啊，不会有进步。 啊，这个进步的现象是什么呢？是智慧增长，烦恼减轻。啊，我们一天一天，一天比一天烦恼轻，一天比一天智慧增长，啊，一天比一天法喜充满，这是好现象，这是精进之相。啊，如果得不到这个境界相，就得不到这个结果，自己一定要反省。我们修学在态度上，在方法上，必定有错误。那如果没有错误，我们如理如法的修行，为什么得不到结果？这一段呢，经文比较长一点。那么前面佛是分别给我们说明这个第六意识是虚妄的啊，决定呢不是真实啊，是从这个有知方面呢来说的。今天这个经文呢，如果从说非知，非知是无知。那这个知与无知就是分别与不分别。这一段也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要不知道这个非知也是虚妄的，有许多人去修无想定。那以为自己啊，这是成就了，这是大错特错啊！你比如说，一般凡夫一天到晚的妄念很多，烦恼很多，啊，这个是知道痛苦啊。但修行怎么样呢？我妄念统统舍掉了，啊，我在这个什么境界里头，我一念不生。这是不是对的呢？看起来好像是对的，实际上是错的。诸位要晓得，佛法的定啊，是定里面一切明了，这个是定啊。所以这个禅定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啊。静是什么？一念不生。虑是什么？一切明了。这个叫禅定啊。啊，你要误会了，或者我一切都放下了，我是个心清净了，我一切都不闻不问了，这个叫做修定的话，这个是心固然清净了啊，不起烦恼，不起妄念了，可是一切通通都不明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叫死定。啊，纵然修成了，果报在无想天，外道天。四禅天人还享福了，外道天人福报也享不到，不可怜呐！啊，这一生空过了，没结果。啊，所以要晓得佛法讲的这个定是活活泼泼的定，啊，是一切明了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如果我们做到心地清净一尘不染，外头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个不行，这不是定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戒定慧的功能目的。啊，你修戒为什么？为了得定。啊，在修定，修定为什么？为了开智慧。啊，如果我们戒律精严，不能得定，这个戒律有问题。那为什么没结果呢？那一定有问题啊！啊，你是农夫种瓜啊，种子种下去了，啊，几个月过了不结瓜，那这个一定有问题了。啊，他就着急了，他就去研究了。啊，我们修戒，啊，